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六。 北京雷阵雨，25度到21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河南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投资额超3000亿元，创历届之最。 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关注多地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古今、农民变股东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 特别策划，我们的精气神，带您近距离观察生机勃勃的民间体育活动。今天播出草原上的曲棍球女孩。福建莆田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24例，国家卫健委派出工作组赴当地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 美国连续5天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15万。 以下是详细内容。 2019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要求河南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 河南牢记总书记嘱托，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以枢纽经济闯出一条开放发展新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客户预定了600多吨，这是第一批110吨，开始装车发往沈阳站。 在河南洛阳一家石墨制品生产企业，一批为俄罗斯客户量身定做的石墨电极生产完毕，顺利完成首批订单交货。公司生产技术处处长安志强。 2020年以来，石墨产品受疫情影响，不能直接面对客户，我们创新营销方式，通过互联网、无接触开发石墨应急市场新客户。 2020年共出口各类石墨产品986吨，增加了300多吨。 通过河南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企业出口产品的通关效率极大提升。河南电子口岸有限公司运营工程师张静芳介绍，河南单一窗口坚持7乘24小时在线服务，各类政务通关业务零接触一网通办，日通关承载能力达到3000万单以上。 秒申报、秒放行，这里是企业申报的一个最新的单据，9点44分46秒进行申报，那在47秒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这个放行的指令。高效通关能力成为吸引跨境电商产业在河南聚集的着力点。今年上半年，河南跨境电商完成申报 1.19亿单， 货值180.33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3.48%、 72.77%。 今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河南加快内陆开放通道建设，打造内陆高水平开放平台等提出具体要求。河南加快建设空中、网上、陆上、海上4条丝绸之路，大力拓展开放通道。 今年7月18号，中欧班列郑州首趟开行8周年，郑州开往亚欧沿线各国的班列4707列初步形成连通境内外的国际通道线路。中国铁路郑州局莆田车站党总支书记陈国辉： 下一步，郑州始发通道的中欧班列将继续开辟新线路，提高开行频次和质量，逐步将物流通道打造成高速经贸通道。 坚持以航空为先导、高铁为骨干、高速为支撑，河南以枢纽经济闯出了一条开放发展的新路径。河南省发改委主任何雄表示，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省份之一，河南在新定位、新使命的背景下，将紧抓重大历史机遇，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整个的河南呢，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啊，也为具中部地区的潜力。新时代促进中部地区啊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也为啊这个河南呢融入新的发展格局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机遇。那么我们下一步啊，就是要完善规划和举措，进一步啊巩固我们既有的优势，同时呢要突出重点，打造新的优势。 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正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在广西南宁举行。 来自国际国内的179个项目 已签约投资额超过3000亿元， 创历届东博会签约总投资额之最。总台驻广西记者邓军阳、张磊报道。 本届东博会招商招展总面积达 12.4万平方米， 比上届增加2万平方米。 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参展规模分别比上届提升了 67%、 50%、 30%， 成为了各国展商获取商机的重要窗口。 在马来西亚馆内，一家企业挂出了“天天都可吃到猫山王榴莲”的口号。马来西亚掌上严伟利：“我们用这个高科技的速冻技术嘛，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速冻到零下100多度的，把原汁原味保存着。” 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展区，邀请“一带一路”沿线更多国家企业参展参会。 已签约的179个项目涵盖电子信息、数字经济、节能环保等领域，很多制造业项目涉及产业链的强链补链。10亿元以上的项目有33个。来自杭州的气象设备客商朱格杰想借助东博会推广中国技术。 我们是做这个中国气象局的一些计量的系统，那么现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国家，这10个国家基本上全部覆盖了，包括越南、老挝、缅甸。 还有像这个量比较大的菲律宾跟马来西亚、印尼，主要是把中国高端的一些仪器、计量的仪器输出到这些国家。今年的东博会，所有参加实体展的企业可免费参加云上展示。商务部办公厅副主任金远介绍，云上东博会实行全年365天在线运行。 云上东博会进一步完善云展示、云会议、云洽谈等功能，丰富直播推介会、供需产品发布会。 一对一视频配对活动，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系列论坛上，来自中国和东盟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还就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以及电力、农业、航空等领域的合作展开讨论。与回家宾表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将实施，将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带来更多的机遇。 中国东盟贸易指数昨天在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首次对外发布，指数显示中国对东盟进出口贸易持续稳定增长。总台记者丁飞、邓军阳报道。 中国东盟贸易指数由海关总署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外发布。 2020年中国东盟贸易指数为 241.09点， 较2019年上涨 19.64%， 较2010年上涨 141.09%， 表明中国对东盟进出口贸易持续稳定增长。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中国东盟贸易指数从贸易密切、贸易质量、贸易潜力、贸易活力 和贸易环境等5个维度建立了科学合理、具有中国东盟贸易特色的指标体系，作为双边贸易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中国东盟贸易指数将为政府部门制定贸易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广大进出口企业高水平走出去和高质量引进来提供信息支持。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与东盟国家广泛开展抗疫合作，有力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障双边贸易发展。东盟首次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对东盟进出口 3.59万亿元，同比增长22.8%，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14.5%。 东盟继续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表示， 中国已成为支撑世界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2020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连续8年稳居全球第一。 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据统计，全球机器人产业规模从2016年的204亿美元 增长到2019年的306亿美元。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服务机器人逆势增长， 预计2020年同比增长 20.7%， 机器人产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说，中国已经成为支撑世界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总体规模快速增长，2020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连续八年稳居全球第一，2020年装机量占全球的 44%。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机器人产业总体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很多关键核心技术仍然有待进一步突破，高端供给仍然不足，行业应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下一步，工信部将积极开放合作，汇聚各方力量，着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共同突破机器人系统开发等共性技术，研发仿生感知与认知等前沿技术，推进 5G、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提高机器人智能化和网络化水平。 工信部将增加高端产品供给，拓展应用深度广度，将以应用需求为牵引，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更多挖掘市场增长空间。 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昨天在山东济南闭幕，大会达成农业生产、收获、加工、流通等领域十项减损共识。总台记者朱敏、王成林报道。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表示，大会成功发布了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济南倡议，提出了加强粮食减损的重点领域和合作方向， 着力推进精细精准收获，完善仓储设施建设和装设运输方式，倡导适度加工，引导节约理性消费，形成政府引导农户、市场主体、消费者、全社会全方位的共同参与，形成全环节协同、全方位共同落实的格局。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近年来，我国先后开展了粮安工程、智慧粮库建设等专项行动。今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印发了关于推进粮食产后节粮减损的实施意见，明确了产后减损领域的重点任务。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副司长张承志表示， 通过装备提升、科技攻关和适度加工等方式，促进加工节粮减损，大力倡导科学文明的消费方式，在政策对话、技术推广、项目示范等方面开展务实国际合作。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透露，今后国际粮食减损大会或将定期举办，形成一个机制化的大会。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日前接受专访时表示，支持中国经济正常增长的因素将持续发挥作用，三季度、四季度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还会继续显现，中国经济运行有信心、有条件保持在合理区间。总台记者张绵绵、魏明报道。 由于散发性疫情和汛情的原因，七八月我国经济增长受到影响。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我国总体经济保持稳定恢复的态势， 三大产业总体形势还是比较好的，农业呢，今年是不仅是夏粮取得了增产丰收，早稻也取得了增产丰收，现在秋粮的生产形势播种面积也明显增加，工业呢，应该说我们总的增速啊，它还是在正常运行期间，电信啊、科技啊这些行业增长的还是很好的。 创新发展始终势头不减，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生产和消费总体稳定，流通环节保持畅通，分配环节居民收入增长与 GDP 增长基本同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基本安全。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汛情的影响的消除，三季度还四季度相信啊，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还会继续的显现，应该对中国经济运行啊保持在合理区间，有信心、有条件的。 走进乡村，看小康。 如今，全国多地农村正积极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发展模式，推动企业农户产业链优势互补，给农村带来新气象，为乡村振兴增添新活力。请听报道。 在重庆市丰都县三涧乡蔡森坝村的苗圃基地里，400多盆柑橘一号刚刚挂上青色的果实，技术工人罗淑娟正为苗木除草修枝。罗淑娟说， 等到过年时，这些柑橘树将会果实金黄，走进市民的家中。 它四季不落叶，搬到餐桌上去吃了饭，你可以在餐桌上摘那个果子。 2018年，蔡森坝村以农户加村集体加企业的模式组建公司，从机制上激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加村民收入。蔡森坝村党支部书记杨炳树： 集团占40%，村民的土地占30%，村集体占30%，村集体那30%也是归村民所有。 沿江西昌同高速一路走来，就到了群山绿海中的宜春市铜鼓县东虎村。鼓章下祠堂边有紫色花朵装饰的走廊，引导游客来到村庄深处。 没想到在这里还能感受到客家人多么古老的文化。 一进来就看到这个鼓章树，挺不错的。 近年来，东虎村村集体依托基础设施和文化历史资源，入股江西东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占股30%。景区吸收了部分村民务工，还有不少村民在村里开启了农家乐。在外打工的村民袁简维回到村里，成为了景区的一名安全员。 现在家里面环境好了，最主要能在家门口找到工作，一年有4万块钱左右收入，年底还有1万块钱的分红。 这个秋天，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小溪沟文旅康阳小镇上同样是游人如织。村民陈永生在镇上开了一家粗粮面馆，生意红火。 旺季有的好的，人家卖2-3千、3-4千的都有，这把抛了生活还能落个几万。 5年前，小溪沟村曾经以采石为主要产业，连基本的生活用水都无法保证。2016年，小溪沟村村集体和社会资本合作，共同建设文旅康阳小镇。经过4年多的建设，这里华丽转身为集康阳、餐饮、民宿等功能于一体的绿色小镇。在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小渠子一村村委会活动室里，村党支部书记杨炳荣和十几位股东代表谋划着为合作社再流转进一些土地，增加村民的致富家底。 我们把下面土地再扭转一点，这样我们就收入更牢固了，明年都可以增加收入。 2016年，小渠子一村挂牌成立了新疆首个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实现集体经济股份化。当地通过商业出租、土地托管等经营方式，实现村民变身股东，年年分红。村党支部书记杨炳荣： 按每年的15%的速度增长，今年年底我们一个股分到5000元，2025年按照我们的规划，一人一股能分到10000元。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我们的精气神儿。 今天请听草原上的曲棍球女孩，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古丽尼哈利。 内蒙古自治区莫里达瓦达斡尔自治旗阿尔拉乡中心校的曲棍球场上，一群身穿运动服、手拿球棍的女孩正准备去旗里参加曲棍球基点校锦标赛。 多大了呀？ 阿尔拉乡中心校女区队教练郭光就是从阿尔拉走出去的专业曲棍球运动员。他说自己小时候的条件可比现在差远了。 那时候也没有球棍，我一个班的一个同学他有球棍，他当时他哥哥是那个莫旗体校打曲棍球的，完了给他弟弟一个球棍，我就抓我那个同学球棍玩。 在传统曲棍球项目基础上，莫旗1973年组建了业余的曲棍球队。1976年，原国家体委来莫旗考察后，这支业余球队直接被改编成了国家队。1989年，中国曲棍球协会正式命名莫旗为曲棍球之乡。曲棍球不仅吸引着爱好者和求学者，也吸引着八方游客。2019年，莫旗成功举办握包节系列活动，全年接待游客99.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9.3亿元。 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啥都不用担心，孩子们的训练设备都齐全，所以希望孩子们能全面发展。孩子们发展得好，我们干的也有劲头。 体育场内，莫旗曲棍球基点校锦标赛持续进行着，孩子们用飞扬的激情鼓舞着自己，也鼓舞着大人们的希望。 第 第三名是腾科代表队，获得第二名是杜拉尔代表队，获得第一名是阿尔拉代表队。 历时两天，比赛结束，阿尔拉中心校取得了男队冠军、女队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迎接他们的除了鲜花、掌声，还有未来。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10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1例，在福建莆田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5例，福建4例，均在莆田市，广东1例在广州市。截至9月10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731例。截至9月1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3524万剂次。 福建省莆田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截至昨天下午4点，莆田仙游县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24例，其中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18例。仙游县5地被列为中风险地区，2地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已派出工作组赴莆田市指导疫情处置工作。总台驻福建记者马宁报道。 仙游县纪委副书记黄志光表示，对关联病例现住地、工作地、经停场所等严密开展人员排查和外环境监测，并采取相应管控措施。 现在就是按照一户一表，我们每一户进行摸底排查，一个就是对于出外的进行登记造册，一个就是行动不便的我们上门服务，确保到最后不漏过任何一个人。 昨天起，莆田市仙游县公交公司所有公交车辆暂停运行，当地重点调度粮、油、肉等基本生活资料。目前管控区内生活物资保障平稳有序。莆田市仙游县风亭镇海滨村党委书记朱凤明： 每个生产队跟市南村都有一个微信群，6个市南村里面都有一个包片干部，如果大家有什么困难在群里面报一下，我们委会都会一一给他安排。 此外，仙游县昨天通报，各乡镇街道从即日起暂时关停辖区内所有网吧、娱乐场所、电影院、健身场所等人员密集经营场所。莆田汽车站通知，自昨天起，所有省市际班车全部停止运行，恢复运行另行通知。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第21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落幕。据初步统计，大会期间共有512个项目达成合作协议，协议总投资额达3920亿元人民币。 由中国科协、中宣部等13部门联合举办的2021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昨天开启，各地将协同举办碳达峰、碳中和、水利、乡村振兴科普等14000多项活动。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灿都将于今天晚上进入东海，对浙江省沿海和东部地区产生严重风雨影响。浙江省防指已于昨晚9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浙江、江苏沿海地区也督促渔船回港避风，及时组织沿海养殖人员上岸。 参加和平使命2021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8国4000余兵力11号抵达俄罗斯奥伦堡州演习地域。中方总导演、北部战区少将副参谋长赵康平表示，演习旨在展示成员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坚定决心和行动能力。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加强金砖合作擘画蓝图，为推动全球抗疫合作领航引路，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指引方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推动全球团结抗疫，携手应对疫情，坚持科学溯源，反对政治化、污名化，加强联防联控，促进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研发、生产公平分配。俄罗斯联邦政府立法与比较法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汉学家谢瓦利涅夫： 习近平主席所提到的研发和分享疫苗极其重要，尤其是对于疫苗短缺的国家。金砖五国已经在疫苗领域开展了良好合作。习近平主席团结抗疫的倡议也将切实惠及全人类和全球各国。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倡议，我们要拿出应有的政治担当，支持彼此抗疫努力，分享疫情信息，交流抗疫经验。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 习主席的讲话一如既往，透彻和具体地阐释了金砖国家抗疫行动的方针，那就是切实坚持多边主义，通过各国共同努力，在全球范围内抗击新冠疫情，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这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着眼金砖未来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倡议举措，涵盖了数字经济、应对气变、人才培养、人文交流等领域，契合金砖合作和五国发展需要，得到各方的高度赞赏。赞比亚经济学家杰克·西姆托维， 习近平主席的整个讲话内容都让我印象深刻。中国始终坚持包容、共商和团结这三个核心的基本原则，为确保金砖组织成员国能够团结一致，并且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实现互利共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期待同金砖伙伴一道，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构建更紧密、更务实的伙伴关系，应对共同挑战，开创美好未来。印度环球智库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普拉松夏尔玛认为， 习近平主席提到，金砖国家应继续携手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务实合作，这在当前形势下非常重要。金砖国家有责任加强合作，增加共识，携手为地区和全球民众福祉而努力。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16,469例，死亡659,635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85,117例，新增死亡病例3,387例。美国连续5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150,000。鉴于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欧盟多国再次加强了对于美国旅客的入境限制。 据巴基斯坦媒体11号报道，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将于9月13号恢复从伊斯兰堡飞往喀布尔的航班，成为自上个月阿富汗塔利班取得政权以来提供飞行服务的首家外国航空公司。 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近日公布了此前驻日美军擅自排放污水的检测结果。调查显示，污水中所含有机氟化合物是日本政府设定标准的13倍多。冲绳县议会随后通过了致美国驻日本大使等方面的抗议决议，指出绝对不能容忍驻日美军的相关做法。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李丹丹、刘梦雅、傅博凡，主播文琪、陈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